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1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M 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月。那在我们的周六的傍晚，还是同样，我跟大佐在这儿用音乐的方式来陪伴各位度过一个美丽的晚上呢。同时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呢，就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首先我们的声音的方式 FM98.2AM927 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当然了，如果各位现在有空的话，不妨拿出手机来，因为通过视频的方式来参与互动会更加的精彩。那具体的方式有以下几种，首先第一个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关键词，点击关注左下角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里面呢就有一栏就是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各位点击就可以进来了。当然在我们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我们的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 怎么了、 啊、我刚刚就想突然挑战一下把那个全部都念完，结果发现 吓了我一大跳你这个 哎，回头可以挑战一下速度之类的， 最快语速是吗？ 是的，是的。 中国好声， 我们弄一个挑战新歌声版的华少，就是 玩不来。 哦，是吗？是吗？没准呢，梦想还是要有的。 梦想还是万一要实现了， 对，万一实现了呢？ 大家可以通过以上这几种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啊，来观看我们的这个手机视频的直播啊。同时呢，如果您现在正在行驶在路上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那么接下来啊，让我们隆重介绍一下今天晚上的嘉宾。 嗯，今天大佐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变得特别的 gentle， 而且非常的期待，而且呢，而且带着一点自我满足欣赏的感觉， 自我满足欣赏， 就是可能替观众们满足欣赏的感觉。所以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到底是怎样的一位嘉宾呢？ 那接下来让我们用这个三个人的掌声啊，欢迎一下。因为直播间里只有 还要借一下嘉宾的掌声是吗？ 还得借一下嘉宾自己的掌声啊！欢迎一下今天晚上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这位嘉宾啊，叫做热依莎，欢迎莎，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叫热依莎。 对，可以离我们的麦稍稍近一点啊。 Hello。 对。 哇哦。 嗯。 哇哦。哎，我觉得他。 Say something, OK？ 哎，干嘛？明明我觉得是大佐老师想 say something about her。 No。 No。哎，我觉得今天他穿的衣服是这种非常热情的橙红色。 嗯。 所以我感觉啊，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我们热依莎的第一印象就是非常阳光，然后同时呢很活泼，就像他身上的这个橙红色的衣服一样，非常的青春，非常热烈的一个姑娘。 嗯。 这是我看到他的第一感觉，因为没有跟他接触太多。嗯，大佐老师呢？ 嗯，你是在问我看到他的第一感觉吗？ 是的，是的。 我跟你说，我不敢直视他的眼睛，你信吗？ 哦，所以太美了，然后你就哎不敢看。那你要直视我干什么？就是说明，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那我可能看自己好了。 总之，通过我的一个第一印象，包括大朵老师的一个描述啊，我相信我们不管是听还是看，大家应该也会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对， 都是值得的。 是的，是的。哎，现在如果要是在听广播的话，不妨赶快拿出手机来看一看吧， 哎， 到底是怎么样啊？ 你紧张个什么呀？ 对啊，我今天压力很大呀。 为什么？ 嗯，因为旁边多了一位这么漂亮的，是吧，小妹妹。 对啊，这个今天呢，我们晚上的嘉宾啊，这个热依莎·埃斯卡尔，这个是全名对吧？ 对对 对, 对， 热依莎·埃斯卡尔来自乌鲁木齐，一个非常美丽而且温馨的地方啊。这个是一个维吾尔族的姑娘。 嗯， 今天呢晚上也会给大家带来非常多好听的音乐来跟大家分享啊。当然，在我们最后的挑战环节呢，同样也会有这个一小段的即兴舞蹈啊送给大家。所以大家现在如果手头有空的话呢，抓紧打开手机来观看我们今天晚上的网络视频直播。 嗯， 非常的值得。 大罗老师，我们要 hold 住哦。 哦， 嗯， 擦擦口水。 总之是非常期待了哈。 嗯， 那今天其实我们的小姐姐应该是小妹妹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嗯， 我相信会为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觉，就像她， 哎， 我刚刚说到的这种第一印象一样。但是我们要通过一些方式来印证一下，到底她是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热情开朗活泼同时又非常非常美丽的小姐姐呢。 对啊，这个接下来我们还是通过我们一如既往的C 位主打歌啊。 嗯， 来感受一下我们今天这位到场的热依莎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嗯， 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啊。这个每天的 C 位主打歌呢，将会进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这个音乐挑战的周榜当中，然后每周的冠军第一名呢，将会进入到月榜，到最后的年终盛典当中啊。 嗯，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感受一下今天的热依莎啊，来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一首周董的歌《最长的电影》，当做我们的 C 位主打歌。莎莎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对，可以这个把我的麦离自己近一点。 准备好了。嗯， 我的意思是你可以把麦离自己近一点，不用。 okay, 对，这样 好 会舒服一点。 最长的电影，一起来听。 对，一起来听。 我们流泪多远，碰到花的圈，牵起了谁改变。如果再重来，会不会稍显狼狈，是不是不开口太珍贵。再给我两分钟，让我把记忆结成冰，别融化了眼泪，你妆都化了，要我怎么记得，记得你叫我忘了吧，记得你叫我忘了吧。你说你会哭，不是因为在乎，再给我两分钟，让我把记忆结成冰，别融化了眼泪，你妆都化了，要我怎么记得，记得你叫我忘了吧，记得你叫我忘了吧。你说你会哭，不是 现在第一首歌曲啊，来自于这个热依莎的最长的电影。 嗯，好好听啊，而且很有味道的一首歌。 哎，真的，我真的没想到一开嗓我会听到另外一个人的感觉。 哎，是谁呢？ 希拉。 希拉 就是之前好声不是歌手 哦，歌手里面， 歌手里面的希拉的感觉真的是。 我觉得可能一开始还没有放得很开，但我相信就是后面的几首歌更加进入状态之后会更好啊。但是确实真的是一开口一开嗓就觉得哇，嗓子很震撼了，然后这种感觉也是非常棒的。 嗯，对，没错啊。哎，那莎莎之前有没有就是专门的学习过音乐，或者是说流行演唱这方面？ 没有， 完全没有， 没有没有。 那就是自己感觉，就是完全是凭着感觉去唱歌。 对，自己学着，自己唱着。 嗯，那一般听歌的时候会喜欢什么样风格，或者喜欢谁的歌多一点？ 流行歌曲吧。 流行歌曲里面有没有自己偏爱的歌手？ 林俊杰。 林俊杰。 林俊杰，哇 啊！ 哎，又是你的。 我也喜欢林俊杰。 对啊。 没有，我一开始我特别想知道他喜不喜欢希拉，就是因为刚刚感觉能听到他的那种影子，所以还挺想知道。 也听 他的歌， 对。 但是没有想过，就是可能没有想过去模仿啊，或者是跟他一样。 没有。 哦，那就是天生人家嗓子就好，而且呢这表现力又很到位，所以就变成了自己的样子哈。 对，而且毕竟你看啊，这个小时候这个出生在新疆，然后也成长在新疆。这个我之前真的了解过，我身边很多的这个新疆的朋友，然后维吾尔族的朋友也很多。然后他们就会在这个比如说成人礼的时候，或者是说结婚的时候，真的是啊，就是你比如说咱们在结婚的时候可能会什么，这话说的不对。 是大泽老师在结婚的时候， 咱们在参加婚礼的时候，你比如说你会精心准备几个项目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对， 但是他们真的就是来，你张三上来，来、 哦、 就能给你跳一舞出来、 哦、 李四儿来上来就能给你唱一歌出来， 能歌善舞的， 真的是能歌善舞。 对，还真的是。所以从小是不是都会，从小就会 差不多所有 的人，然后就在很小的时候就都会，是受到爸爸妈妈的影响，然后所以才 也有 是吗？ 对， 果真是不一样， 真的是不一样。就是一开嗓那种感觉你就能听出来的。 我觉得在我最初的印象之上，我要加一个有味道的姑娘。 对，这么有味道啊，这个长相还特别甜美的一个姑娘啊。大家如果再不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观看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的话，是不是有点对不起今天晚上的直播了呢？ 哇， 对，所以啊，大家抓紧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 是的， 对， 嗯，今天我跟大佐是频频点头。都是感觉今天这个姑娘很厉害，而且我觉得她一开始真的是有点兜着。 嗯，那对，可能是稍稍 有没有感觉到 稍稍有一点点紧张。 嗯，所以应该之后后面的歌曲会更加的精彩啊。 为什么突然把镜头停留在我自己这里？ 就是想看一下大佐老师是多么的满意的那种神情，露出了姨母式的微笑。 姨母式的微笑，像话吗？ 我刚刚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形容这种微笑，就很满意。 对， 很欣赏。 这个、嗯， 对， 现在的这个希腊，我刚想说希腊，不对，不好意思。现在的莎莎呢，也是在做一名练习生。 哦，是练习生。 现在还是一名练习生的阶段，然后也是在慢慢的学习，比如说舞蹈啊，像更专业的舞蹈，或者是说流行演唱的方面，慢慢的去学习当中啊。之后也是肯定会要比现在的声音会更好听一点。 哎呀。 当然这话说到这儿了， 可信性很强。 对，话说到这儿了，主要是为了下面这首歌。 哎，是哪一首歌呢？ 对，在刚刚第一首歌的推荐过后啊，这个最长的电影过后，接下来还会有好多的歌曲等待着大家啊，当然还会有这个美丽的新疆舞等待着各位。哎，我怎么给说出来了？ 哎，不要说啊，这是我们， 对， 没关系， 还有美丽的东北大秧歌等待着各位。 好，这一句记住了。 对，那接下来莎莎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歌曲？ 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我觉得我对于莎莎的印象值也在逐渐的增加，这个标签也在逐渐的丰富了起来哈，因为她真的没那么简单。 OK，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莎莎，热依莎，没那么简单， 一起来听。 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总是不问之后强悍，谁谋杀了我的浪漫？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全不看，变得实际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不爱孤单依旧也习惯，不用担心谁也不用被谁管，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里，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不如平静，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什么都不懂的年纪，曾经最掏心所以最开心，曾经也许好也许坏，可一半不安孤单依旧也习惯，不用担心谁也不用 被谁管，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里，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不如平静，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什么都不懂的年纪，曾经最操心，所以最开心，曾经每一个人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不如平静，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什么都不懂的年纪，曾经最掏心，所以最开心，曾经伤心，但却最痛心的记忆。 这个叫什么来着？我突然忘了。 没那么简单。我脑海还在回旋着刚刚莎莎的那个旋律呢， 对对对， 然后现在就唱出来了，感觉怎么样？ 感觉真的很好啊！ 感觉真的很有味道，是不是？ 对，真的就是有点像。你看，毕竟咱们也做了这么长时间的挑战新歌声的节目了，也算是就是认识 了越歌无数了， 越歌无数了， 越现场歌手， 越现场歌手无数了，对。 是的， 但真的感觉今天算是一次比较新的体验吧。 哎，我现在特别想知道莎莎多大。 我今年19岁。 十九岁唱这首没那么简单的时候唱得很成熟，而且就是那种味道都在里面。而且我注意的一点是什么，他在里面会有一点自己的小处理，就是很多的那个音域他可能没有像原唱那样就是很多转音，但是他处理的那个小调尾还很好听。然后再有一点就是他前面的部分，就是歌曲刚开始的时候他真的是很小声，然后在这里好像是在给大家讲故事一样， 就是那种娓娓道来的 感觉。对，讲述感特别的强，所以这点都是我感觉到的非常棒的一些点。 对，不知道我们的听众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有没有感受到以上的这些点，或者说你对我们今天晚上的嘉宾有什么样的想法啊，都可以跟我们。有什么样的想法也不对， 哎， 您觉得我们今天晚上的嘉宾啊， 大宗老师，你有什么想法？ 我 好， 不要给我挖坑，你这个，哎呀， 挖坑挖习惯了，做节目 自己人。 好嘞好嘞， 别开枪， 我错了我错了。 对，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啊。 是的， 刚刚这首歌曲啊，这个没那么简单，同样是来自于我们的莎莎。真的，我倒是觉得她的声音或者是音色更偏适合于这些偏蓝调，或者是那种要是拿这种咱们普通人说听歌的含义上来讲的话。会比较就是适合唱那种讲故事的歌， 就讲述感很强的那种，而且最好是我们今天直播间应该备一杯红酒，把灯拉下来，然后慢慢的，然后在黑夜当中去听的， 然后再给来个沙发。 对，就很有感觉。 那可能莎莎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 莎莎就嗨起来了，没错。 莎莎，你是就是现在啊，因为在镜头面前或者说在话筒面前，可能还是保持着一个比较矜持的状态。 是的， 对，我特别想知道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戏精吧， 戏精 都比得， 所以真的就是一个戏精的 本金吗？ 嗯，也可以这么说。 嗯嗯，很肯定，很笃定啊、哦！我就是戏精，戏精就是我。嗯、 对， 比如说有什么表现？ 嗯， 比如说你日常，比如在练舞啊、练歌的时候， 突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是吗？ 可能觉得太多了，我挑哪段给你们讲呢？ 对，可以简单的跟我们分享分享，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你，嗯。 嗯，就比如说在练习室吧， 嗯， 排练跳舞的时候，就跳着跳着就 上天了， 就开始疯了，就各 种就开始自己创作了， 对，就大声尖叫啊，然后打别人呐、啊，就很疯。就 大哥老师，我躲一下去， 我也躲一下去。 开玩笑，开玩笑。哎，所以就是，其实，你可能就是在日常私下的时候还是挺泼辣，而且就是很活泼的这种感觉。 对， 嗯，我感觉 不是我感觉的， 我感觉是我感觉。为什么？我一开始的时候在节目最初，我就觉得她是那种特别、啊、特别活泼、特别就是热辣的那种女生。 对，或者 热辣可能有点过，就是比较活泼。 对， 对， 慢热型的女生。 不是慢热， 也不能说慢热型， 她不是慢热。 嗯，台上台下两种女生， 可能是紧张吧。 对对对， 嗯、 下半场我相信他会非常的嗨。 那、实在不行，出去那门口， 要不我们 下小超市买两瓶啤酒，配点花生毛豆。 人家要红酒，谢谢。一杯红酒配电影吗？ 可能我还是处于那个撸串的状态。 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其实我跟大泽也是帮助我们夏夏放松一下心情， 放松一下心情吧。你看这个，我们网友都说了，美女嘉宾啊， 嗯、 对吧？ 嗯， 美女嘉宾来到了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歌唱的还这么的好听， 嗯， 人长得还漂亮， 嗯、 这个为啥不能把自己的戏精本精带来呢？对吧？ 嗯、 那多好玩啊！ 嗯。 当然我们也希望啊，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也能给这个大家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啊。那么在上半段的时间，先来给大家放送这两首，我们呢莎莎呢也是先暂作休息啊，这个一会儿我们下半段还会有更多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各位。那么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大家，我们一会儿见。 He needs a dollar, but he ain't got enough. It'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 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 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纳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月。那今天呢，我们真的是非常开心的一个周末哈，在这么开心的夜晚，当然也要邀请各位一起参与到节目当中了。所以说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广播这样的方式 FM98.2 为什么要指导我FM98.2 AM927 啊，各位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当然了，如果要是视频的方式是更加推荐的，因为今天在直播间有一个非常活泼可爱同时又非常有味道的小妹妹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所以说各位赶快通过视频的方式参与过来。那视频的办法有很多，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点击里面有一栏叫做挑战新歌声，就可以看到我们啦。当然了，大佐老师可能怕我一下就说过去， 对，我害怕， 对对，我听到了，特别 憋坏了。 我就是看到这么美丽的小妹妹这么特别激动嘛哈、 哦、 然后同时呢各位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在里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欢迎各位来互动、 哎、没错啊，这个欢迎大家啊通过我们以上这几种的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来在手机客户端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嗯、 同时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行驶在路上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 嗯、 今天晚上的歌声真的很有故事哟。 哦， 对，接下来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到场嘉宾啊，叫做热依莎·艾斯卡尔，我们的莎莎，欢迎。 大家好， 欢迎。 突然之间又变成另外一个人。 莎莎刚刚在下面在放纵自我，特别的嗨。嗯， 真的，你看他在刚刚咱们俩讲话介绍这个节目名称的时候，他还在那里卖萌。 嗯、对， 对对。 然后突然之间把话锋一转， 然后整个 大家好， 大家好。总之非常可爱，我看看我跟大佐今天在节目当中能不能把我们莎莎的这一面开发出来、发掘出来，好不好？ 那、嗯、别的了，刚刚你没听他讲吗？这个跳跳舞就疯了，打人战胜不了 啊！好的，好的， 离远一点，离远一点。 你这样说，人家更不敢了。 没事啊，这个我们的节目呢，主要的就是真实二字。 嗯、对，我们就是真实，嗯， 真听真。不对 啊，好的， 嗯， 就是很真很 real， 就反正就很真实嘛。 对，而且真实当中，我们还可以发掘很多我们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他们的一些无限潜力哈。 嗯、 所以说，今天这个19岁的莎莎真的是让我，反正是让我大吃一惊， 嗯、 因为表现得很成熟， 对， 然后同时呢，声音又非常棒，然后对于歌曲的完成度也好啊，理解也非常的到位哈、 嗯， 所以真的很厉害了。嗯， 嗯，没错啊，在上半段呢，给大家也是奉送了两首歌曲。那么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好听的歌啊、 嗯、 等待着大家，最后还有一个东北大秧歌等待着各位、 啊、对对对对对， 一定要点击关注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啊，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账号。 OK， 那接下来继续来给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 嗯、 莎莎接下来哪首歌曲？ 阴天。 阴天啊，莫文蔚的阴天啊， 又是一首很有味道的歌曲。 要来找一下阴天 啊！我觉得今天夏夏好像选的歌曲也很对味儿。你是平时就很喜欢听这种比较安静然后抒情而且很表达内心心境的这种歌曲是吗？ 嗯，对 啊。所以今天选的都是自己平时 听的 啊、哦、平时就很爱听的。 对 嗯，我们 来平时爱听的音乐的类型。 嗯，点头是 嗯 很有味道。 OK， 我刚找到了阴天的伴奏。 好 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 没关系，我们好听的歌曲是要等的，当然现在时候就到了，我们一起来听莎莎我们带来的这首 阴天。 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世纪末的无聊消遣？香烟、眼前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也许像谁说过的人的无言，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谢赢了理性那一面。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恨情欲里的一点迟迟无助那么明显，女孩统统让到一片，这颗粒的喜悦默默散都体验，若想真明白真要好几年。想记得究竟是诗句或万千篇，感情不就是你情我愿，最后爱恨扯平两不相欠，感情说穿了一人承诺的一人取钱，男人他可不必百口莫辩，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世纪末的无聊消遣？相片印成一段狂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 看唱完歌就开心了，然后摇头晃脑的。 唱歌的时候也很开心啊。 唱歌的时候也很开心，我注意一个微表情是什么呢？因为我刚刚就是很专注的在听，然后不自觉把头扭向他看他嘛，然后他发现我看他的时候特别害羞，然后突然躲了一下我，然后继续唱，特别的可爱，你知道吗？ 我说我刚刚在这，是不是莎莎感觉我们俩其实没有在关注你，但是 其实我默默的， 但是其实月月在用他的余光看着你，而我在看着电脑屏幕。 对，刚刚特别可爱的一个小动作，而且好像在唱歌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小动作，不知道各位啊，通过视频来观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有没有发现特别可爱的莎莎。 对，真的，而且他那种很慵懒的声音，或者说他唱歌那种念词的感觉，我觉得是我喜欢的类型。 哎， 我说的是歌声啊，声音声音。 明白明白，是的是的。你干嘛给我解释这个？我知道你说的是声音。完了，我发现我今天这期节目不停的在给大佐老师挖坑， 有点过分了。 因为今天莎莎太美了，人家又有那么小，我就不好意思了。 你也是女生哎，好吧。 对对对， 难道女生见到女生之间不应该互相挖坑的吗？ 没有没有，我就觉得小妹妹很可爱啊。 干嘛要给我挖坑呢？ 好，莎莎要继续加油，我们争取再给大佐老师挖个坑。 好好好，辛苦两位了，辛苦两位了。 总之今天真的是很好听，而且里面还有一点点小处理哈，就是似乎有一点点若有似无的感觉，就是在对这首歌的一个处理上，声音很轻柔，然后同时那个就是节奏的变化也都全在，所以我感觉还真的是有 动心思。你说的是啦啦啦啦那段吗？ 不是不是，就是里面的小句子还真的是有一点点小处理的，能听到。对 对，而且啊，这个既然都说到这儿了，那咱们就把这话说开了吧。刚刚莎莎是不是有忘词？ 啊、哦，对，有一点，中间有一点点，不过没有关系。 但是真的处理得很棒、啊。 对对对，也不会去影响到，很好听。 就听起来那个声音真的是很 OK 的。 嗯嗯。 刚这首歌曲啊，原唱莫文蔚，《阴天》，来自于我们的莎莎。对，一首很慵懒的歌曲啊，这个非常的好听，也非常适合在今天晚上这样刚刚北京下过雨的天气，来听的，来欣赏的一 首歌曲。小小的阴天，然后 莎莎刚刚又美了。 哎，我发现就是不自觉的，然后自己就美一下，然后放飞一下自我，看看你们能不能做得到。 突然自己开始美了一下。 对对对、嗯。 那这得辛苦我们导播老师啊，这个。 时刻抓着， 时刻抓着莎莎美的瞬间。 对对对，很可爱的小姑娘。 对啊，这个莎莎呢，这个作为练习生啊，这个也是非常的辛苦。刚刚我们自己也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也是慢慢的向这种专业的舞蹈啊，比如专业的流行乐演唱的方向再去发展和学习。而且我知道莎莎可能比较喜欢舞蹈这方面，对吧？ 对对， 是从小就会。 从小就开始学舞蹈 啊、从小学 对 从几岁学了多久？ 从小学毕业就开始去的艺术学院嘛。 哦，在艺术学院去专门学舞蹈吗？ 对，专业是舞蹈。 哦， 民族舞。 那是当时 民族舞。 那是当时就是自己特别想学，还是爸妈妈强逼着你学？ 当时是因为参加一个婚礼，是我哥哥的婚礼。 哦， 然后在婚礼上我自己 被 cue 到了吗？ 对，自己准备了一段舞蹈，然后 当时多大？ 当时。 小学 多大？对，小学五年级吧。 哇， 小学五年级，那还是个小孩子。 哎，真的是映照了刚刚大佐老师开场的时候说，之前参加，比如说就是维吾尔族人他们的婚礼呀、 啊、 什么的， 对、啊， 就是随便一 Q 上来都会舞蹈， 随便一 Q 上来就会。 对、啊，对，你看人家为什么去学习自己的专业，也是被 Q 了，然后 Q 了发现哇。 没想到 奇才呀， 这么会跳， 然后嘚瑟一下。对对对，那所以说从小就是在学习民族舞。 对。 哦，那我突然发现了差距。你看人家就是从小学，我也是从小学民族舞，但是呢我就是被迫多一点。所以我就最终没有靠这个去说话哈。 多一点就是多一点。 对呀、啊、就差那么 一 点 点。当然这个跟这个自愿和被迫当然有很大的关系， 是的， 但其实另外一方面啊，肯定跟这个个人的先天条件跟天赋是有很大关系的。 是的、 所以从小一直学着舞蹈专业，然后后来为什么想要去做一个练习生呢？你为什么不继续做一个舞蹈家或民族舞蹈家这样？ 因为从初中开始我就喜欢韩国女团呀什么，自己就开始追星了。 哦， 然后一直看着他们在舞台上自己的那些舞台表演呀，就看着他们跳舞就觉得好帅呀，好漂亮，就很美。然后而且自己也挺喜欢跳舞的， 所以那个时候 然后 边动着脖子然后再来两下那个， 而且我自己跳那种 popping 之类的， 对 hip hop 啊，什么街舞的，还挺好的。 哦， 然后就开始学那些 hip hop 街舞。 明白， 慢慢的，对， 就想成为站在舞台上然后像他们一样跳那种更加动感舞蹈的这样的一个人。 对，就从小就有一个梦想。 哦， 其实自己是喜欢表演嘛，就想挺想当一个演员。 明白。 但是后面就觉得就那个 所以当时你是为什么然后就变成了一个练习生？是当时去报名然后参加一个什么什么类似海选之类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还是突然发现哎星探哇这个姑娘在某一次表演当中跳得不错，然后来我们这边做练习生吧。 星探， 对对对， 快找我去做练习生。 啊，这是第三种星探， 我 要做练习生。 是我自己发现的。 哦，是你自己发现的。 在微博上面， 嗯， 然后我去找微信的公众号，然后在公众号里自己报的名，发照片，然后他们就， 哎，那你这么做家里面人同意吗？ 前面是不同意的。 因为我觉得应该好多的家长，不管是00后还是90后，真的好多的家长，你包括学习艺术这科，就把它当成一个学业来说，这科的有很多人都不同意的。 对对对，可能家长们还是有一点点，尤其是女孩子啊，可能不想让你那么辛苦。 对啊， 所以当时你是怎么跟家里面去处理这个事情的呢？ 当时我，因为我文化课也不是那么的好，然后我就给我爸说嘛，我就天天给他哭，天天哭。 可能我觉得可能你爸爸的点就是在于还是我们民族的那个舞蹈最好看，然后可能不喜欢你跳那种很动感的。 他是想让我去当兵。 哦，明白了。 对，但是我还是想往这方面发展嘛， 就是还是想遵从一下自己小的时候的那个梦想。 对对， 就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 对， 所以现在你的爸爸妈妈怎么看这件事情？ 很支持我 啊。是不是突然有一次发现哇，我们家孩子现在走得好顺呢， 好棒的跳舞的。 对对对 对，因为之前我爸他们不怎么看我跳舞，我唱歌。对，这次通过这个就是公司嘛，他们也看了，然后就觉得我还是比较有 可以 有潜力 的，有发展的。 对， 真棒。 这时候是慈父一般的微笑。 快别闹了，一会儿这七大姑八大姨全出来了。别开玩笑了啊。 对，但我觉得莎莎真的很棒，勇敢的去追逐自己的梦想，然后同时走的也相对来说比较顺，然后也就是向着自己最喜欢的方向去努力。对对对 对，而且啊，这个刚刚莎莎肯定还是因为自己比较紧张的缘故，或者说比较矜持，跟大家表达不出来。但是在她给我发的这个自我介绍里面，她写了这么长一段关于她这个，就是只有一件事情，他怎么刻苦努力用心的去练舞。真的，而且在他的这个词汇里边，当然不是说其他的啊，这个在很朴实很简朴，我就是在跟你说一件事情，我就是在跟你说我练舞的时候正常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跟大家简单说两句吧，这个因为刚刚莎莎确实可能没有表现出这么多的自己在练舞方面的这些付出的努力啊，这些东西啊。她说刚刚开始学舞蹈的时候都是从零开始，身体比较僵硬，我一点都不柔软，然后练习基本功压腿劈叉下腰都很痛苦，时常用力过度啊，这腿也拉伤过很多次，浑身酸痛，请假休息了好几天。然后而且她在后面啊，就是他说成为练习生之后啊，这个每天都在练习室排舞排练，一起学唱歌啊，然后还向各位前辈啊这个聊一聊自己这方面的经验，也是获得了很多的收获。而且他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的深刻，他说我要为了实现我自己的梦想要比别人努力几十万倍。 我看到了他的决心，然后同时就是整整两页的这个小小纸条啊，给我们的这个小介绍当中全部都是满满对于舞蹈的爱。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他在节目上完全不跟你说这些， 他可能 对。 因为看你问他练舞怎么样，他说这个就从小练舞嘛，然后因为婚礼被 Q 到了，也没有说我练舞怎么怎么辛苦。 嗯，所以是不是就是日常已经习惯于这些辛苦，还是就是觉得这是应该的？ 应该的吧， 应该的， 因为我就是喜欢那种感觉， 就是喜欢那种在舞蹈室里面、练习室里面挥汗如雨的感觉。 不管是多长时间吧，就一直想待在练习室一直跳舞。就 平均每天多长时间训练？ 嗯，从早上8点开始到晚上9点， 一直在练习室。 对，也有对对对。 我有的时候也去跳那种快舞啊，一般2个小时撑死，然后我体力就跟不上了。 这个、有老师要求的，还是说你自愿的？ 不是，就是老师也就能陪你上个2个小时左右， 嗯， 但是其他时间都是我们自己在练习。 哦，就是自愿自己去练习， 因为要公演嘛。 哦， 公演这次公演很重要的，就、 嗯、 所以我们就。很多练习生就一直在练习室就唱歌啊跳舞啊，就一直在跳，一直在跳、 嗯、很认真的姑娘。 嗯，好辛苦的。 嗯， 那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 终于给我们的嘉宾挖一个坑， 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稍稍欢乐一点的话题吧、 嗯、 这个肯定人在追逐梦想道路上没有一帆风顺的。 嗯， 就是我之前朋友总问我，你说我为啥总天天这么苦啊，领导也说我这个谁也不支持我。我说这个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这话也是别人告诉我的、 嗯、 我说这个一帆风顺是留给傻子的。 哦，若有所思，我现在又没有特别懂。 就是嗯，假如说你不付出自己的努力，或者说你在这个你人生的道路上都是平淡无奇的过的、 嗯、 那你这个人生有什么意思呢？ 对对 对, 对, 对，哦，我明白了。刚突然翻傻了。 好，我们把时间留给我们莎莎去跳舞、 嗯嗯、 让月月在这儿再想一想。 我再思考一下大泽老师的教诲啊。 对，开玩笑，什么教诲啊，这都是其他人告诉的。 没有没有。 OK, 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环节、嗯、等你来挑战。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 挑战 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啊！今天我们的嘉宾莎莎呢，这个给大家带来了一段即兴的舞蹈、 嗯、 啊，这个 真的是现场、哦， 真的是现场。我也是在节目开始之前告诉的， 对，因为都是我们现场去找的，然后，对对对。 对，反正大家现在还有机会，抓紧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冠爱青年计划，看一看我们莎莎的即兴舞蹈。哎，莎莎的这个衣服跟旁边的凳子很配哦。 哦，同款系列。 对，同款系列。 嗯， 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莎莎啊，这首这支舞蹈啊，好，应该是更偏向于 民族 舞那方面的、 嗯、 也可能融入了一些现代舞呀、啊 嗯、 包括韩舞 hiphop hiphop 对 那个 popping locking 对这些方面的东西啊、 嗯、 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来自于我们莎莎的精彩表现， 即兴舞蹈， 一起来看。 Mana arman mı siz? İyicek kız gelince derdim bu sizle. Su gıtıkmaz erince doyar mı bari bu son? İyicek kız gelince derdim bu sizle. Su gıtıkmaz erince doyar mı bari bu son? Hala, 非常感谢莎莎的一段这个精彩的表演啊。 嗯，还是即兴的舞蹈，非常的好看。而且刚刚我跟大佐一直在说，是大佐跟我说说，你看就是不一样，确实不一样。 真的，一看 自愧不如。 音乐一起来之后， 我真的我也学了十几年的民族舞。然后一个是我们不会专门的去学新疆舞嘛，就是其中只是会一点点，但是确实跳出来感觉完全不一样。 拿着那个范儿， 对，人家那个范儿就在，所以真的是不一样哈。 对，下次我准备做一个舞蹈特辑，让莎莎从头跳到尾。 下次我决定请莎莎再给我们跳一段现代舞，现代舞的 freestyle。 莎莎累得都不想说话了现在。好了，这个看看时间，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5了。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真的非常感谢莎莎今天带来的歌曲以及舞蹈，真的都非常的棒。也同时希望也是祝福莎莎吧，之后能在这个练习生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不对，越走越远。 对，越走越远。感谢莎莎，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我们的莎莎哈。 没错啊。同时也感谢我们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网友朋友们以及听众朋友们。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明天见，拜拜。 稍后给大家带来的是诚一电台，拜拜， 拜拜。 谁能给我一个好的回忆？